第一堂课我们讲算这个五运六气，那现在我们在过的这一段气啊，说是好像是比较属于水克火闷烧型的嘛，对不对？那这种闷烧型的病，请问我不敢问新同学啊，有没有比较用《伤寒论》的方已经有点经验的老同学告诉我，最近你们在感冒是吃什么汤啊？啊？麻腹心是不是？像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雅婷学姐是说她身上有这样的感觉，那后来我们决定是大青龙汤症啊，就是说大青龙汤症也是一个太阳病的麻黄汤症，包一个阳明病的白虎汤症的一个盘包火的症状嘛，对不对？以太阳病来讲，那但是呢，上个礼拜不是有提到说，像这样子水克火的日子，好像会比较容易得少阴病，对不对？那但是这种时候，如果是闷烧型的少阴病，我这也是我这样子讲啊，其实也是旧生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新生如果是新同学，你还没有学会用真武汤或者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话，我这些话可能也现在讲是太早讲了啊。但是你们如果有一些状况，反正就问助教嘛，好不好？大家跟同学可以商量一下。那这个就比如说，因为有可能是闷烧型的少阴病，所以在用少阴的药方的时候，要稍微做一点适当的加减。比如说像是真武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开的话，我常常就会反佐一些连翘，把那个血分里面的热再散出去。因为它本身这个真武汤症，在这个季节，在这一段气里面，可能它会有一点闷烧的问题。那如果是我这个季节里面开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在里面再稍微反佐，如果是麻黄附子细辛汤，我是用科学中药的话，我可能再反佐一点点的银翘散之类的比较凉散的药，去把那个里面闷住的火把它散掉，这样会比较舒服。那如果是上一季留下来的感冒，像是这种乌梅白糖汤症的这种现象的话，可能里面你可以把三种豆都加下去，什么三豆是哪三豆啊？红豆、绿豆、黑豆，对不对？都各加一撮，把里面的那些邪气再多吸掉一点点啊，就是会可能会带一点温病调子。这是如果已经会开金方的同学，就是说，在这样的五运六气的结构里面，就可以做针对这个时间带的这个气的状态呢，做一个适当的加减。那么还有上个礼拜，我想啊，讲的五运六气，可能有一些同学还是非常的心情乱乱的，对不对？会觉得学了归学了，但是我到底要怎么用呢？是不是？其实这个东西啊，你不要看它那么多个元素，其实很简单的。你想想看，这一年走到这一段，主气就是这样，然后客气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主客之间就会有一个生客或生或克的现象嘛，对不对？那相生的就会其中一个变得很强，是不是？如果是相克的，就会某一个东西变弱，是不是？然后呢，那如果是再加上这一年的这个一整年的这个五运的调性的话，它也加进这个生克里面去，把哪一个再挑上来一点，压下去一点，所以它你到最后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是这段气是比较偏哪个方向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出生的那个年月日是哪一样的状况，你也深刻算一算之后，你最后也会得到一个你自己的本身的体质上大概是哪个调子比较弱或者比较强。那这样子你的这个人得到一个元素的结论，然后今年走到这段气你也得到一个元素的结论，那这样子互相加起来就知道是怎么深刻的了，对不对？所以就不会太复杂。所以大家五运六气的东西，我想只是过着日子啊，每一段气你都拿来核对一下，核对一下，那我想大概在一两年之内你就会觉得哎很熟悉了啊，这是一个不需要紧张的一个学习过程。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桂枝汤里面的五味药啊，这个桂枝、芍药、生姜、红枣还有甘草。那么上个礼拜啊，听说助教跟我讲说，下课的时候啊，就有同学说这个就跟助教讲说，哎呦，到底那个什么生姜跟红枣啊，哪个是出味，哪个是入营啊，还是没搞清楚之类的，好像有一点小紧张的样子。那请各位不要紧张啊，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讲。 而我今天是抱着一种很悠闲的心情来的啊，是觉得一旦要讲到本草啊，如果你要让我真的对自己很诚实的话，我就会觉得讲本草我不要赶课。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白一点哈，就是我能够卖的商品里面，就是中医这个各个领域，对不对？如果你要学针灸，你更不来找我嘛，对不对？一个从来不下针的人，怎么教你针灸呢？是不是？就说这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我的卖点。可是本草这一块的确是我的强项啊，这样讲非常往自己上贴金，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的本草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说起来也是因缘际会，很不一般了。就是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日文系的，然后在文学院帮中文系的教授打工。然后那个时候，中文系的教授做了一个研究哦，国科会的研究，申请了好几百万的。然后呢，是那位老师呢，他做的那个研究是这样子，就是研究中国人对于对于以本草当做是一个研究的东西，来研究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就比如说是汉朝的第一本《本草书》怎么看待这个本草，然后后来到了某个朝代，又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本草，然后就某一个朝代，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特色是讲这个药的生或者降，某一个朝代可能是讲这个药啊是什么颜色，所以它是属于哪个内脏，就是每一个朝代会有不同的观点参进这个本草。那个时候呢，我们帮老师做研究啊，那我们这些做助理的这些小朋友呢，就要从。比如说，先第一本啊，汉朝的第一本神，中国的第一本本草书是汉朝的《神农本草经》嘛。然后我们先把《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打下来啊，就有一个表，有一个标准的表格。然后呢，第二本本草书叫《名医别录》。那这个《名医别录》呢，我们就要去研去看这第二本本草书跟第一本本草书解释这同一味药有什么观点上的不同。就他可能会说主治有多了哪几种，就只有开始被推扩了。然后再下一本，再下一本，再下一本，唐朝、宋朝这样一做到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我们一次要这样子去比对，这一本本草书比从前的本草书有哪里的观点不一样这件事情，汉朝我们第一本是《神农本草经》啊，然后最后一本是《中中参西录》，所以是总共比对100本的本草书，就是从汉到民国初年的100本的所有内容的不同。那时候我当然，那时候我做那研究自己有一点兴趣，所以就蛮贪心的，很多大的药都抓过来做。所以就比如说我一个人参啊，从汉朝做到民国初年，光是取他们每一本本草书不同的地方把它打进去，这样子，一个人参我大概做了6万字出来，然后一个附子乌头天雄甲子我做了8万字，半夏是36000字，哦，甘草的话35000字，就是这样子在做的。那你知道现在外面的中医师，我要考一个中医执照，他可能只需要拿一本《本草备药》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在做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看得到，那个到了哪一个医家的时候，他对这个本草观点有不一样的看法出来了。就比如说，在某一个朝代以前，桔梗这味药都是在肠里面挤脓血的，到了金朝的张元素，他说是把药拖到喉咙这么高，就是张元素独创了一个论点，或怎么样。然后某一个医家创了这个论点之后，又会有其他医家开始反驳，说这个论点不对，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然后，像我当初做人参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医家是很龟毛的，就人参的药性是在算经纬度的，就是你朝鲜人参、跟东北人参、跟中原人参、跟哪里人参，这边算经纬度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家比较特别，他谈到本草的时候，一定是讲什么人的气是从左边上升，右边下降，所以这味本草是怎么样上升，怎么样下降？你会发现每一个不同的医家，他不同的头脑，他看这个东西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我那个时候当然是没有医术了啊，那个可是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在那边做这种基本功，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离开学校了，开始自己读《伤寒论》了，然后开始在开药了，然后偶尔看到有时候在药局抓药或怎么样，看到别人药单嘛或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哎，好奇怪哦， 为什么好像就是我自己做过的那些本草啊，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开药的时候开一味甘草的时候，我可以想都不要想就知道开几钱，就它已经变成本能了。因为你已经看了太多医家不同的论点，然后不同的炒法，其实像我们当年那些当助理的，做到后来啊，其实不要说是对本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跟感觉了，而是根本啊，因为你比对那样100本书的结果，你会变成对于每一位医家的语气都有感觉，就是说你会觉得听到一句就是文言文哈，因为古书文言文写的嘛，对。你看到句文言文，就会说哦，这话陈秀媛讲的，哦，这话陈士铎讲的，就是你知道，那每一个医家他的语气，我们都已经上升了，所以是做到这种程度。那所以这种历代对于什么东西，就人参怎么样用是不可以，怎么样用是一定可以，然后怎么样才会比较有效，或者是什么一个附子，你用在什么样的情况是对，什么样情况是不对，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要开几钱几两这种东西，就已经弄到就是说，我想这一块的基本功，那。当然，学校的教授做完那个研究计划，那个计划他也就交到国科会就没了嘛，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对，但是呢，我觉得甚至是那一份资料，你现在拿出来读也没有意义，因为是我们做的那些助理有吸到那个营养，对不对？所以我的本草学的基础是这样子打下来的。那。相对于一般的学中医的人，他可能《本草》看一本两本的话，那我是看过100本的，就一味药是比对过100本的，所以就是这比较是我可以拿来卖的东西啊，因为好像很，就像我觉得这一块中医的那种情感的建立啊，有一点像是天底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掉到谷底去捡到一本九阳神功嘛，对不对？可是我就觉得我。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啊，在大学的时代打工呢，就不小心把这一块东西捡到了，这样子，所以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本草就容许我慢慢教了，因为我觉得教详细一点也不错，主要是我对这块特别的有感情。然后呢，我也要说各位同学不要因我希望啊，同学不要因为我教的太本草的部分教的太慢，所以就被吓到，因为呢。张仲景常用的药其实只有差不多50味左右，所以呢，教过一味之后就接下来就会重复再重复了，所以就不需要太紧张。我以后我觉得这个桂枝汤的5味药可能会讲用力点。以后呢，比如说讲到半夏或者讲到黄芪的话，我甚至不会一次就一口气把它所有的用法都讲完，我会觉得等到因为我这次上课的整个讲义的编排，我的脑海里面在算的是。在那边计算的是那个各种方剂的变化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对的方剂里面讲这一味药的这个层面的药性，同学才比较有感觉。那提早讲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大概会以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觉得《本草》，你就同学这样，你就不要被我今天的教书缓慢给吓到，因为你会发现说，哈，今天上课一个晚上。才讲5味药，还是5味药都讲不完？那是要上到何年何月？那其实不会的啊，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一开始的时候讲用力一点啊，以后就会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快了啊。这我相信同学，我有一些旧同学可能就会知道，像《伤寒论》啊，如果我是逐条教的话，如果我当年慢慢教的时候，我大概教了3年吧啊，可是呢，里面可能。将近2年的时间都还在太阳篇，然后等到上完太阳篇了，后面篇章就随便念过去了，反正大家就觉得都一样嘛，都一样嘛，要讲的话都一样嘛，然后就很快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前面一段的基本功呢，我觉得是我当时觉得越扎实越好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随便拿起一本《本草备药》啊，它这本书也算是介绍一般的常用药味了。那《本草备药》大概也有690味药左右吧，那。可是你，我觉得要把这690味药学习到啊，你考这个什么中医检特考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当年考中医检特考都能够过关的程度，其实还不如啊，把张仲景常用的这50味药学到滚瓜烂熟，就是这种很，就是在那种 各种方剂里面就是非常骨干的药味啊，我觉得一定要把它的药性掌握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啊，就比如说因为这些药物在以我的本草学习经验里面就会知道说有很多很多的药物都是历代哈受到很大的曲解之后，然后到了清朝快结束的时候才被谁翻案过来的，就是这个本草的误会区是很大的。那比如说白芍是不是一个很寒的药，白芍是不是一个很酸的药，而其实很奇怪啊，就是任何一个医家吃白芍都会觉得这个药一点都不酸，可是每一本本草书都写酸寒，那那个酸字为什么要这样写，那个寒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对不对？你天天吃都不觉得它酸，你还要写酸，那是为什么？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这五味药里面一些寒热的象度啊，就比如说一帖，就像我们，就像我觉得这种本草这种小，我觉得本草啊，大家对本草认识是有一点点不清楚，有一点点不清楚，都是好像可以原谅的。可是每一个小地方你有一点不清楚，加在一起你会整个方子对那个判断会歪掉。就好比说，像很多人都说真武汤是一个很热的药，因为里面就是有附子又有姜，对不对？可是问题是，用过真武汤的助教或者同学就会知道，真武汤是不一定会很热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好像能够感觉到那个热度，有的时候不会，是不是？所以那到底附子跟姜的这个组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热，什么样的情况不会热，其实这是一个，就是你在那个本草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附子这个大补阳气的药啊，这个阳气到底是哪一种阳气呢？这些的我觉得这真武汤现在还没有要教，现在不讲没关系啦。那如果我快速的讲一个答案，就是附子跟生姜加在一起是不会发热的，它会推动你的身体的一些水的循环跟代谢，它是一个推动力。我说过君火是光，相火是热，对不对？附子跟生姜搭配的时候并不会发热，而是发挥那个推动力。那可是什么时候吃真武汤会上火呢？是你吃了真武汤就喝一些冷水，吃点冷水果的时候会上火，就它那个推动力被挡到的时候啊，就开始发热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一味一味本草，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去判断，仔细的去看它的药性，这怎么开怎么合怎么走，这样子熟悉了之后，我觉得对以后学方子啊都会有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希望我现在教一味本草啊，能够讲一讲我们中国人这种对它的印象派的说法，因为我们中国人看本草是我们古代没有化学成分的，对不对？所以都是吃下去是什么 feel， 然后来做一个印象派的陈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本草的整个逻辑是一个非常幻想式的逻辑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精确的科学，只是我们开药的时候需要用这个幻想的逻辑去幻想这个药是怎么走的。那当然也，如果现在已经有一些东西，有一些重要成分或者重要药效，已经有现代科学研究的报告出来，那也会尽量跟同学讲一讲，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解析的部分，那就可以讲一讲。但是就比如说像是芍药，它有一些药性是可以科学解析的，可是它还有一个层面的药性我觉得是科学不能解析的，我等一下会讲到。又或者说你有些人会说葛根的药性可以科学解析啊，它就像肌肉松弛剂，可是为什么它只能够松后脑勺的肌肉而不松别的地方呢？对不对？那个是科学解析不清楚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这样两个面向，可能我们都需要顾及一下。那另外一个两个面向就是这一味药呢在古方的时代是用在什么样的状况，而在后代方的时代是用在什么样的状况。就像是古方的世界讲的这个桂枝啊，这味药啊，它的那个药性的走法其实跟十方使用它的那个走法啊相当的不同。简单来讲，就是在古方里面你用了桂枝哦，你会期待的效果是这个人气是往下降的，可是在十方用桂枝的时候就会觉得树枝就像人的手臂，对不对？所以十方在开桂枝的时候是期待这个药性是往手臂走的。所以那到底哪一个是对？那可怕就是就对，就是所以今天都得讲，因为这 AB 的这个冲突的元素哦，其实就算它冲突，其实它都有它对的地方。那我是觉得，同学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一个理论可以如此矛盾，你还可以接受吗？我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看历代本草学家吵架吵100家，你会什么都觉得可以接受，就觉得一切都进入这种庄子齐物论的这种环中的心情哦，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是意见哦，我们不要忽略任何少数派报告啊，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大概我心情，我觉得现在头脑里头，我觉得是乱乱的，因为我觉得就随便想到个桂枝啊，我就觉得有很多复杂的冲突的矛盾的情报啊，不知道怎么样讲成一个，讲成一个比较合逻辑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讲本草呢，就像看看中国历代本草书，我就觉得。哎呀，实在是在阅读上面是一种享受。就是你知道，如果你用现代的那种科技语言去讲一味本草啊，就是它能够什么什么刺激到哪里，或活化哪里，或什么增强心扉那种啊。其实你读这个本草，你到时候开药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混乱、很毛。而读古代的本草书啊，就有一种快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古代的医家会跟你讲一个故事。不管那个故事是对还是不对，它至少有一个故事。你知道，有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记忆，也比较容易理解，对不对？就像什么，像我听到有一些故事，我都会觉得很荒唐。可是虽然荒唐，可是忘不掉就像那种超难听的流行歌，你们听了之后，你就在脑海里面一直余音绕梁。像那个《温病条片》里面有讲一个药性，说什么？哦，我这个泻药里面我要加海参。因为呢，海参是在海底这样爬爬爬的，所以大便爬不出来，我要加海参把它爬出来。我觉得说天哪，润肠用到海参也真是服了你了。可是就那个海参在海底爬，把大便爬出来的画面，我到今天不能忘记。哦，当然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们就接受古时候中国人这种印象派的本草故事的说法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能够一个桂枝啊，一个芍药啊，一个甘草或怎么样，能够讲出什么样的故事啊？那我觉得荒唐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已经先跟你讲，这些故事都可能是谎话啊，这是印象派啊，就是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人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讲《伤寒论》的基础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其实你会觉得感冒会怕冷或者怕风，对不对？那个怕冷怕风这个现象也有可能是谎话呀，对不对？可能只是你的一个细胞的感觉，代偿性的让你全身都有这种 feel 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用谎话的世界来操作真理啊，这就是巫术的奥妙。那这个。现在呢，我像我这个讲到本草的时候，我通常都在讲义里面是放《神农本草经》啊。那我也是想说，其实老实说，我真的要讲一些药效哦，要讲到跟那里面一字一句相符合的地方，还真的不多呢。我是觉得《神农本草经》哦，因为后代的本草很多东西都被充分的应用、推扩、实验、研究，所以后代的本草书在临床上面其实看起来比较好用的。只是《神农本草经》偶尔会出现一两句话哦，让人觉得说，哇。这本书实在不愧是经典，其实也就是为了那一两句话把我电到，我就变成非他不娶的状况。但其实也不必这么固执啦，哈。那就像是桂枝，他有一句话叫做"治吐息"，我就觉得哇，这句话太帅了，后代本草学家都忘了这句话，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张锡存来给他翻案。那或者是这个讲到葛根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起阴气"，啊，我就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那就是不是起阳气啊，是起阴气，把那个阴气嗲上来。就是人的身体如果上面太干的话，葛可以把那个水嗲上来。那或者是这个大枣啊，它有一句话是助红枣，它有一句话是助12斤。我跟你讲这句话，我也是读了很多本草书之后，我会觉得这句话超感人，但你们不会有这种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像是。后代的本草啊，后代的本草书，比如说讲到这种大热很会通行的附子，对不对？他就会讲说附子通行十二经之类的话，也就是后代本草这个什么行十二经这种话很会乱讲。那你不能说他是讲谎话， 但是老实说，附子这个药的药性是极端扩散的，所以它你可以说它是无处不到，精不精不是重点。可是当你看到后代的本草、哦、本草书讲到附子通行十二经的时候，像我这种看了一百本的就会觉得有一种沉默的愤怒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农本草经这本书的严谨的地方是在它只有大枣红枣这味药讲到的注十二经，也就是说其他的药没有像红枣这种特殊的药性，就是让其他药的药性往经络里面去，你懂吗？所以红枣讲十二经，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漂亮。那或者是讲到人参的时候，神农本草经里面会讲到补五脏，不会讲到补六腑，不会讲到补别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参它一定是补进比较阴的脏，因为腑为阳，脏为阴嘛，对不对？所以人参这味药是入阴的，它的药性是很凝聚往里面去的，不是往外面散的之类之类的，就是在有一些药性的那种特征的地方，我觉得神农本草经有一些话是特别的有一种画龙点睛的快感，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呦，虽然这本书是很老的书了，可能很多错字或者错简的问题，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点让人觉得说，哎呀，如果后代的本草的书的作者有这么仔细的话，可能我们中医今天还不是这一般光景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感慨了。好，那这些都是闲话了啊。那像我们今天讲桂枝汤，为什么我这个什么桂枝芍药这种很普通的药很用力讲呢？为什么生姜红枣这种很普通的药我要这样子好像跟他拼了命呢？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清不楚的啊，到了后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火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医检特考啊，它的那个《医宗经鉴》这本书是我们的基础教材，那《医宗经鉴》你说它是本烂书吗？当然不能说它烂书了。可是如果你看到《医宗经鉴》里面的《伤寒论》注解啊，它就会写说什么呢？写说这个桂枝汤啊，桂枝是发汗，芍药是收汗，所以桂枝发的话，芍药就要收那个汗，让你不要发太过分。其实这句话，如果你是从古方的研究，从《伤寒论》这本书去研究，或者说神农本草经去研究，他会觉得这话之荒唐啊，因为桂枝汤这个汤剂根本就没有什么发汗的效果，桂枝没有在发汗，芍药也没有在收汗。张仲景如果要收汗的话，不是用龙骨牡蛎，就是用附子，连黄芪都不是用来收汗的药。就是张仲景这个古方的世界，在那个用药逻辑上面有它一个高度的严谨性，所以桂枝从沿着这个脉管出去，芍药回来，然后生姜让这个药性出去，从营出到胃，芍药大枣让胃气回到营，就这些很严谨的东西哦。以我这种比较喜欢从张仲景的书里面的逻辑去看待这些药性的人，或者是一个比较遵循古方或者是神农本草经的人而言的话，我看到的后代的这种伤寒论注解讲到本草的时候啊，是时不时会爆情景的，就是这种话你也可以讲，而且这个话是有一人讲就有很多人会跟着乱讲，就像是甚至是当年倪海厦先生在教伤寒论的时候都说什么哦，桂枝在发汗，所以你不加芍药那个人会发汗太多什么的，会讲出这种荒唐的话。其实桂枝你开到我开桂枝开的多的时候，一次可以给你开八两啊，300公克开下去我也不会让你发汗的，就是不是发汗不发汗的问题。你不要忘记桂枝芍药结构里面的方剂还有什么桂枝芍药知母汤的是治痛风的，从头到尾一滴汗都不必发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这么回事，不要乱讲。所以我就觉得光是一个桂枝汤里面的五味药在历代被误解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希望因为如果同我觉得讲这个话说不定我根本是在讲废话，因为同学说不定那些误解的书都没有读过，对不对？我是枉做小人的、啊、对，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些书，你还让我在那边骂那个书啊，就是你都还没跟他交朋友就要挑拨离间，真是糟糕，这错人不可以这样做。可是就是在我心情上面其实就是说 看到后代的一些啊，就是像即使像一宗金鉴那么好的书，讲到本草的时候，我都是啊、哦，有时候会觉得心里头真的是，就是真的很郁闷啊，会觉得说怎么会讲成这样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还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说明了啊，就是关于本草学这一块。那我们呢，先说桂枝汤的第一味药，那当然是桂枝嘛，是不是？那现在呢？第一堂课已经被我浪费掉半个钟头了耶！我们15分钟能够讲完桂枝吗？对不起，不可能啊！所以，我现在先来讲这个，这个《神农本草经》，我先引述了两味药啊。第一味药上面写母桂，对不对？那这个母桂呢，我们就姑且你在旁边写一下，它就是桂枝，哦，就是可能树干为阴，树枝为阳吧，所以母的话就是桂树的树枝啊，这是桂枝。那后面还有一个字呢，长得有一个叫什么桂，那个字长得有点像细菌的菌，对不对？可是它是竹字头，是不是？那这个字你要念菌桂吗？哎，这个麦克风有回音了，我要怎么办？离远一点。好，这个字啊，其实不必念菌，这个字在字义上面是这个字。统桂，那所以呢，这个统桂呢，你就想它那个字哦，是写假竹字头，然后一个竹筒包着一些米饭在蒸竹筒饭了啊，就是它是一个筒子竹筒样子的桂。那竹筒样子的桂呢，在今天要叫什么？叫肉桂，对不对？就是，那我现在还不讲药性啊，我先讲跟各位同学讲一下这个药的这个采取啊。天哪，我这课真是能拖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在捏寒。就是你想想看啊，这样一棵树啊，这个是大的树干，对不对？那老实说，我们今天，你叹什么气啊？就是树花太高，你拍不到是吧？ 不是，只是觉得丑。 丑啊！那你才画嘛？你学美术的嘛？我 你 不 干嘛 是 这种时候就要看我？很奇怪。 哦，就是 笑不行。 我看《本草》书，有时候会觉得后代一些解释是心中一阵火。那影莹大概是看我画图也心中一阵火是吧？啊，好好好啊，知道了。我还想说今天要如何画得非常之美啊，结果还是不行啊，这是我要说的是，因为呢，老实说，神农，因为张仲景这个《伤寒论》这本书啊，整本《伤寒杂病论》，他在用桂枝这味药的时候啊，他不要这样讲，用桂肉桂树这一整棵植物的时候，张仲景是彻头彻尾只用一味药，叫做桂枝。仲景方里面没有肉桂这两个字的，那。问题就是说，我这里要讲说，为什么张仲景的方可以没有肉桂？我觉得这是很，你如果知道，你看到张仲景在讲故事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啊，桂树这个东西呢，它的树，我们今天在药局，如果你开一个药单，上面写桂枝的话啊。他会给你的东西是好像那种很细很细的树枝切成小段段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其实严格来讲叫做桂枝尖，就是这个树哈，就是长叶子的那种最细的枝条，然后拿来咔嚓咔嚓切断，因为你知道这样子来把这个树枝切下来的话，最不伤这个树的元气嘛，对不对？它的明年还可以再摘再采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药局里面买到的桂枝是桂枝树的最尖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哦，如果我们是买到这样子的桂枝尖的话，像张仲景他在讲到说我们要用桂枝的时候，他都讲一个字，他说要去皮，就是要把桂树的粗皮给它削掉。可是桂枝尖根本无皮可削，你削了皮也没有心了， 真的， 对不对？所以张仲景说的这个去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桂枝，就是我们药局买的桂枝是桂枝尖的话， 哎，你们在笑什么东西？ 没有，笑到后面只剩下灵魂，没有心可以用。 对，没有心啊。所以呢，就张仲景的那个时代的桂枝哈，是有皮可削的。那你就会知道张仲景用的桂枝应该是这一段的，对不对？就是至少有手指头以上粗才会有皮可以削，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中药商啊，采到手指头那么粗以上的粗度的桂树的枝，他会怎么弄？他会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芯子挖出来叫桂芯，然后呢外面剩下这样子一个像那种意大利面圈的那个皮，对不对？叫做桂皮。然后呢这个桂皮呢，在一般药局如果你买肉桂的话，他就会给你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平价肉桂。所以呢老实说，张仲景时代用的桂枝哈，如果你是这一段树枝削下来的，然后把皮去掉，把外面的那个树皮的部分去掉，因为桂肉桂的那个肉的部分是这样子，是如果你拿树干来说的话哈，这个一圈树干最外面是树皮嘛，那个没有药性，丢掉就可以。那里面的芯子是树芯，那是桂芯，那也无所谓，对不对？是桂芯是桂芯的药性。但是它这个树皮跟树肉之间，它有一层很薄很薄的油膜，这层油膜是最值钱的，这个是最好的肉桂。就如果从树干这边削出来的油膜，那树干里面削出来的这个油膜哈，是我们要说是上肉桂是最好的。那这个上肉桂呢，它是那通常什么？我们一般的说法是什么？越南的青化这个地方出产的比较好，所以我们简称青化桂这样子。就是，但是实际上重点是部位，不是产地的啊。那这个上肉桂啊，其实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树啊，你就真的不要它的命，给它砍下来，对不对？让树皮削掉，树芯拿来啊，然后你拿那个削铅笔刀这样子。就是把那薄薄的一层这样子刮下来，那那个树干里头那个油哈，特别肥厚的那一层，真的只有薄薄的一点点，所以这么大一节树干也能够削出来的上肉桂只有这么一点点，是很贵的东西。像生源的话，那样等级肉桂一卖多少钱？ 大概150吧。 1150。240都有，是不是？涨到240了。那所以1000是3.75公克哦，3.75就240。那如果你去买那一种等级的上肉桂的话，药局在包给你的时候，不是用那个蜡纸包起来哦，就是用这个玻璃瓶装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碰到塑胶罐或者塑胶袋，会把它溶掉。那个塑胶袋装了以后，塑胶袋就溶个洞。如果光装塑胶罐，塑胶罐内层就变毛玻璃，就是这么厉害的东西。那这个非常好的上肉桂呢，它的老实说是这样子哦，桂枝其实根本味道不辣，味道很淡。然后呢，这个桂树的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树枝削下来，这个桂皮，这个平价肉桂呢，吃起来是很辣的。然后呢，桂树干里面削出来这个最值钱、最好的。吃起来是香香甜甜的，反而不辣，就它的那个味道是浓郁芬芳，但是不会辣，就是不很辣。那同学要去这个，因为用桂我觉得是张仲景方子里面的基本功哈，所以这个用桂的技术同学要很熟练，因为张仲景他不用肉桂这味药，对不对？可是张仲景时代的桂枝是这一段的东西，其实它就等于是今天的平价肉桂，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张仲景有一个方子叫做肾气丸，那肾气丸用的张仲景就写桂枝多少，对不对？肾气丸里面比如说它是地黄比例上地黄是8，桂枝是1之类的，那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它的八 八倍的地黄，它配的一倍的桂枝是这个东西，这样知道吗？然后呢，那如果你今天要配肾气丸的话，那你如果说哦，我要学张仲景，我肾气丸给他开桂枝啊，那张仲景八倍的地黄配的是一倍的这个东西，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开，你说我今天开做肾气丸，我要放学张仲景，我要用桂枝哈。如果你要用这个东西的话，要用多少？也要用到吧？因为它的药性跟这个比的话，它的那个油、那个肉桂、那个肥油的浓度只有这个的八分之一而已，你知道吧？因为我同学如果有老同学常常在煮药，就会知道便宜肉桂你随便放一钱，你煮出来辣味就很够了，你这个你放一两都没有那么辣，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要用今天的桂枝煎去配那个张仲景的桂枝版肾气丸的话，你这个要放到八。可是相对来讲，如果这个便宜肉桂张仲景配肾气丸是放一这个比例的话，如果你去僧园那种很昂贵的那种中药行，就跟他讲我要用上肉桂青化桂来做的话，那你要放到一吗？不必，放到五分之一就够了。它的浓度有这样的差别，因为中医啊，一直都是对药的那个气味啊，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会觉得如果一味药哈，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它会比较往上走之类的，就比较开散。我不要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讲通论不好，因为常常会有例外啊。就是如果以桂这个药物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在仲景方里面最直接凸显这个桂的药性的方子啊，是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甘草汤。那桂枝加甘草它是治什么呢？它治一个人啊，常常觉得心慌慌的，好像要用手这样遮在胸口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说不定是一个有一点像是灵魂上的感觉，就是我这个胸口的这地方那个属于心的那个能量不够了，我就会觉得这地方好像虚虚的，就有事没事想要觉得有一点想要这样子遮一下遮一下。同学你有生之年有过这种感觉举个手我看好不好？有，对不对？就是那这样再以这个病机学来说，就是说你心阳不够。那张仲景的桂枝甘草汤啊，它是用很相当重剂量的桂枝下去煮甘草，而且它那个相当重剂量的桂枝是这一段哦，你知道还不是这一段哦。如果你今天要煮桂枝甘草汤，这个还可以放到八倍多，很就是整锅就是浮满了桂，那就桂枝树脂了。对，不过很便宜啦，一斤才六十块而已，50块60块，这超便宜，就简直是垃圾嘛，对不对？就是现在的药的那个品质哈，真的是有点。那但是如果你用张仲景用这个平价肉桂的话，其实那一碗汤喝起来会觉得很辣哦，会觉得哇好辣哦，辣的心口不必遮了，要扇风了。对，就是那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药性它就是补在这一块的。可是呢，到了如果我们像后代方派，如果是用这个肉桂用到这么好的肉桂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后代方这样的肉桂哈，是不太会允许你开超过一钱的，就是一碗汤剂里面这个肉桂不会让你超过一钱。我跟你讲，同样是什么肾阳虚衰哈，附子你开到一斤都可以，可是肉桂不可以开到超过一钱。为什么？因为啊，就是说中国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如果桂这个肉桂的效能主要是作用在心啊，那这一种的特别有味道特别浓郁的桂，那中国人就觉得味道浓度越高的它越会往下面走。那人的上面这里叫做心，对不对？那人下面哪里有心呢？就是人也是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下面的心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命门这个地方，两肾之间。可是就中国人的这个卦象来讲，心脏是离卦，对不对？那肾脏是坎卦嘛。那离卦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外面两个阳里面一个阴，对不对？那我们的象征物是一个蜡烛的火在烧的时候，外面是有火光的，可是里面是没有火的。那坎卦肾脏的话，就是外面都是水，对不对？可是里面是包着一个火的，那个火就是命门之火的那个能量，那个阳气。那如果你用的是这么好的肉桂哦，它就会直接的钻到命门去补，而且它不会离开。像附子虽然说补肾阳，可是你开了很多很多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个附子是哦，这边人太多了啊，我就去散步，你知道就它走得掉，所以不会补到爆掉，因为它本身就会爆掉，所以不会爆啊。可是呢，肉桂这么浓的味道，这么好的肉桂，它就是硬的，就是只留在命门，它不会再出来了。所以你开超过一个剂量，命门就烧掉了，就是你的肾脏会被烧到发炎。所以附子没有这样的副作用，可是肉桂却会有。所以后代方来讲的话，如果你要用到那么好的肉桂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的药性来讲哦，可能要很谨慎，就是你要尝得出来那个肉桂有多好，你才知道开多少。那我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开这种平价肉桂的话呢，开很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它烧胸口根本不进命门。哎，请说。对对，那是算平价类的。那或者是那个对不起，下课时间到了哈，我知道。请说。 官贵的有种官。 哦，官贵是，照理说官贵是指这一种，就是要贡献给官家使用的。但是呢，今天你还是尝味道吧，因为今天你到药局说我要买官贵，他也跟你说啊，这个够官了，就是这样尝。对，这个这种平价肉桂是偏辣，这种是香甜香甜的。 它用纸包哎、欸。 对，它用纸包啊，因为你用塑胶袋会融掉啊，所以那个它的精油太厉害了，塑胶袋会被融掉。那一般纸也可以嘛，它一般纸也不会融。就是我们用惯了高级的药局，不懂那种便宜药局的手段。对。所以就是这个西安这边。然后这种好肉桂的斯诺芬草精，我觉得叫做桶桂，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桶的洞，又会用桶这个字了，因为它把树心挖掉，树皮挖掉，它就剩下一个桶状。所以肉桂这个药物，无论是树枝的桂，或者是树心树干的桂，它都是一个管状，半圆形的管状或者桶状的形状，在制造过程会形成那样，所以肉桂叫做桶桂这样子啊。哎，请说。 那川桂枝呢？ 川桂枝啊，我跟你讲，川只是产地是四川，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啊，中国人用的肉桂比较认同的产地是什么？广西啦，或者是越南啦，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在意它是不是川产的，这样子。因为它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特，就有一种药叫做川穹，那现在都叫川穹，对不对？会认为说因为它四川产的比较好，可是桂枝的话是广西跟越南产的比较好，所以像广西有一个地方叫桂林，对不对？就是广西跟越南产的比较好，我们不会特别要求是川产的。像川贝母、川穹，这都是川产的比较好。但是肉桂没有啊、哦。那还有没有问题？我要下课了，下课吧哈。你还有问，不然你下课再想想什么问题，上课再来说啊。